在同一个天地，学会用眼睛去盯紧。爱情是面镜子，有谁住在哪里？我寻找你，看见天地，颠破天际，用我一滴泪的力气。是谁发明抽屉，连心一起锁上去珍惜？以为爱是天梯，顺着它的方向往。花样反复，伤心是唯一的错误。我不要爱的空枕，请给我你的天真。我不要青涩掌纹，为他做无谓的牺牲。我不要爱的空枕，抹去流星的陪衬，在岁月渐老的国度，只看你路过写真。 再见吧。 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黄品源的经典老歌《小薇》，这首歌旋律清新，曲风纯真自然。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下一刻亲手送给你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。

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，局地短时雨强较大，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大风，请注意防范。上午是多云的天气，午后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，还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山区游玩，远离河道等低洼地带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，白天多云见阴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东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目眩晕、牙痛、咽喉疼痛、便秘，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，清热解毒，散风止痛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和您一起分享老歌。你会不会因为一首歌而回忆起无数曾经的美好往事呢？来听听这首吧，潘越云演唱的《几度夕阳红》，这是琼瑶的电视连续剧《几度夕阳红》的主题歌。 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，潮来又潮往，聚散苦匆匆，往事 青山依旧在。 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， 不要再留恋过去， 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接受。不要再编织借口，就让我潇洒。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，不要再缱绻被风里冰冷的双手，也是最后的温柔。啊，你可知否，最后这一个冬季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，不要再留恋过去。哀怨的双眸，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接受。 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于云主持。 千千阙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，为您送上这一首刘忠义演唱的《威尼斯的夏天》。 那是一个古老的地方，没有蚊虫在这里疯狂，别以为这是在沙漠中央，当睡在海的床上，高鼻梁黑头发的姑娘遇到我，他一点不紧张，我眯起眼着火辣阳光，可还是心跳难挡。威尼斯的夏天有多么浪漫，让谁看了都会要眼馋，如果不会游泳才难办，因为街上全是船。威尼斯的夏天有多么浪漫，静得让人心动的夜晚，它美得让时间会放慢，一梦一幻真迷乱。来来来来

算不算太 想哭，就让自己大声地哭。